干嘛呀你啊？ 哦，就不是，我就听 考试呢这儿。 我这听住了迷了，听住了迷了。 像话吗？这是说我的吗？我今天要说到的啊，也是这跟诗词有点关系， 是吧？ 哎，遥想呢，这个一年多前我们俩上节目也是个周六，好像、 啊、对，也是个周六。 对，然后说到了诗词大会的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提到诗词大会这个节目，而且呢，一位外卖小哥。哇，击败了北大的硕士，成为了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 是，遥想去年我们当时说这话题的时候呢，这诗词大会刚刚是兴起来了、大家伙看的是津津有味，无不为场上的选手们是鼓掌加油。 所以今天呢，还是问问大家， 对， 这一年多了，您喜爱的诗词有没有什么变化？ 您有没有真正通过这一年的学习喜欢上哪些诗词？ 对，或者说爱着这些诗词在生活中有什么新的收获体会 啊？有没有运用？ 对， 是吧？ 这怎么运用啊？ 运用啊？ 哦，对， 是吧？可以。 姑娘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啊、好嘛，那这是在一起是不在一起、啊？ 姑娘回俩字 啊， 降温。 我以为是俩字儿，再见呢。 来说说啊，您喜欢的诗词是哪些 啊？ 啊，有改变吗？或者说生活中有什么收获体会吗？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沟通沟通。 好多人都给我们发信息啦，老五就说我今儿就上班，嘿，但是我明儿休息。 那老六干嘛去了？ 老六啊，今儿不就是老六吗？ 哦， 星期六啊。 哎，哦哦，这么个老六。 嗨， 这还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小华啊，风锦平都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改变自我说天气真好，我可以出发了，去哪玩？二位给个位置。 给个位置， 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外大街14号，这我们这儿也算 接待吗？ 我们也算 接待吗？ 那个， 你把人家大老远的给 框过来是吧？ 啊，是啊， 可以，没问题，咱尽地主之谊。 哎、想想有没有这个痛斥骗子的事？你这不就是蒙骗吗？ 哎呀，我说了，人来我就接待。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应该去山里看看。 哦，山里， 哎，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嘛。 哟， 当然排除下雪这种情况，就是 没事没事，我们那平谷那桃花都快开了，快开了，还没开呢，正好下周就升温了。 别听高磊的，他根本不知道，我觉得。无神论者说了啊。起床打篮球去啊，这三天就这一天能户外运动 哦， 这相得益彰吗？ 前两天啊太冷，又是下雪又是刮风，今儿啊没什么风。 对对对， 虽然气温低点吧， 刮风篮球抛上去这呜吹走了，怎么弄？ 我的天，那多大的风啊。 对，但是排球可能容易受影响，篮球还好点， 还好好点，沉、啊、是是是。 石头说假期最后一天要去单位值班，可还行， 嗯， 所以要早起，也就是下周连上7天班。哦，那你也没得着休息啊。 哎，怎么是7天呢？ 他可能每周都要上1到6。 哦， 再加这一天就连上7天了吗？ 你看看你看看， 哎呀， 得了得了，那咱忍忍吧，上个7天。我告诉你还有好消息呢 啊、 嗯、再过2周啊，五一假期他就又来了。 是，所以大家也别看着累，还能再歇歇、 哎、 是吧？哎，对、 啊、 都是相得益彰，张弛有度嘛。 对对对 啊 波波先生说客舍青青柳色新，没错，哎，刚刚下过那个春雨那会儿之后 啊， 就是那种感觉， 那种颜色啊，那种气味。 刚下雨之后你看北京那感觉就特润， 嗯， 对吧？ 对， 然后看着这个绿色都特浓， 哎，我这嗓子眼都不疼了。 疼得太具体啊，你这个，我们一般就嗓子疼，你这嗓子眼儿疼。 哎呦，这两天有难受的我。人天罗就说了，今天好天气，我们钓鱼去吧。 田螺吧、 哦、 田螺还地网呢、哦、 哎呦呵，好， 人都写了个田字了，我估计是不是就应该是 田螺。那您自个儿钓自个儿不就完了吗？不用钓，拿抄里抄就行、 不是不是 啊， 这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状态，就是说我跳进去鱼就上来了。 哎呦，那您就出不来了呀。 没事啊，就是那个向死而生嘛。 哎，鱼是不是吃田螺呀？ 就是啊，他 是吧， 他自己就是饵嘛。 哎呦， 舍我其谁嘛， 真是大无畏的 精神。明知山有虎， 我偏向虎山行。 哎，说的就是您， 我才不去呢。我 敬中菩提，今天带留学生参加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入学考试。 哦，带留学生参加， 在北京参加呀？ 对呀、啊， 现从北京去还是您在上海听呢？我怎么这么多想法啊？就是到底是这学校考试在北京，还是您人在北京？ 我估计可能是这考试在北京， 是吧？ 啊，组织一波留学生，考完了你过了，您就明儿飞上海；没过，您明儿飞原籍。 打回去了。 哦，倒不用不至被打吧，就反正跟差不多吧。 这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啊，对对对对对，啊， 对吧？ 希望自己能够进步嘛，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好嘛，别拔苗助长就行啊。 行，咱俩今天可以了，这是连诗词带成语。说说啊，您喜爱的成语有什么变化？写一写， 是 吧？ 是是。 当然，像木兰辞这位您就甭写了 啊， 大概能知道，太长了， 没错， 耽误您点事儿，是吧？写一写，您有为什么爱他？有收到了一些什么新的收获体会？ 哎、 这不孙峰君说了吗？ 啊， 加班路上的啊，两位早，我闺女在背诗词， 哦哦， 而且非常喜欢，尤其喜欢长的。 什么？ 你看人小朋友喜欢挑战 什么呀？ 将进酒， 嘿呦，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都大部头啊，您能背下来？不是，您闺女能背下来？ 后一首不算大部头吧、 啊、 明月几时有。 哦，这个这水调歌头不算、 啊、 我说的那个是 将 进 酒，确实是不短 啊。 念奴娇赤壁怀古，哎呦等等，特意停车发的。哦，那问问闺女为什么喜欢啊。 啊，从小就没为什么，就是喜欢，自来熟我们就跟那诗词。啊， 那要是能跟诗词自来熟，那也是福气， 也是一种天赋呀。 是是是，说说啊，因为诗词里面有很多人生的一些体会，有很多特别浓烈的，对这个景色呀、心情的一些描写。 描写啊， 你宠我话，你复读机呀、啊？ 这不是我也想的吗？ 你 琢磨诗词的吗？ 你说一声。 春天的诗词啊， 我不管，你随便说一首吧。 随便说一首，我还是那首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是红掌拨清波。又来一遍，我记得去年我说的就是这首。 对，但是去年你就念曲，今年还念曲。 哎呀妈呀， 曲项， 哦，曲项 的意思。 哦，这一年你说我还没长进。 嗯， 哎呦， 50块钱 白来上直播了，我还是打道回府吧。我 对风景平也说喜欢木兰辞，因为中学时候背的时间最长的诗词，就花费精力最大。 对， 哎， 那时候要求背诵嘛，全文背诵嘛。 你背背，你背背。 哎呦妈呀，我能背下来吗？木兰辞，唧唧复唧唧。 哎，对对对对， 木兰当户织。 是是是。 后来呢？ 后来呢？哎呦，气死我了！ 不闻机杼声， 啊。 啊，唯闻女叹息 啊！您这讲后来呢，我 这后来真是记不住了。我告诉你，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哦、 你都想什么呢？ 哦哦哦！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当然很长了啊， 太长 看 看太长了 啊！所以我知道这个风景平后来是做就是从军了。 哦，啊、你说风景平从军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我一下没从历史当中 受到这个木兰辞的一些 影 响，有可能吧？ 替父从军， 那不一定是替父了，为国 哦，为国从军哦， 对 对 对, 对。 各位啊，说说您爱的诗词，为什么爱着这些诗词呢？这个古典的，比如唐诗、宋词， 是、 啊、诗和词都可以说， 包括现代诗词也可以，是吧？咱也可以聊一聊， 但是得是古代格式的啊。 啊，你这要求还有点高。 对，你现代诗跟那个诗大会、啊、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确实是不太一样。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随时交流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到的是雨雪过后大风来袭，京城八号起将逐渐回暖啊、这个今儿早上感觉还比较明显。 没错没错、 确实是太阳晒乎多了 啊。具体来聊聊这天气情况呗。 行啊，说说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哎呀呵，好嘞， 那、我来，他感冒了啊，所以呢天气可能报的不准，我来给您报。 因为感冒就报不不准、 我就嗨，这不让你歇会儿吗？ 是是是是， 要不然你来， 我瞅不清。 今天早晨晴见多云，西北风3-4级，气温3-6度，相对湿度20%。今天白天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应该说今天的风啊逐渐转小， 是 大家也会越来越暖和的。再来说一下洗车指数。近几日呢已经没有大风和降水的天气了，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哎，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啊。总的来看呢，下午到傍晚风力逐渐减小，出行请您还是要先做好保暖工作。 那当然了， 上午还是有3-4级的偏北风的。 哎，好，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呢新增了43个专家团队诊疗，破解看病难的问题。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北京市医管局呢将在友谊医院、同仁医院等16家医院再次扩大试点，推行知名专家团队的服务模式。那么这次啊，全市呢将新增43个知名专家团队，截止到目前113个知名专家团队开展了院内的层级诊疗服务。知名专家团队服务模式呢，将知名专家直接对外挂号，改为是通过知名专家领衔的团队内层级转诊的方式。初诊患者啊，需要经团队医生进行首次的诊疗。那么团队医生经过了专业诊断，并且完善辅助检查之后，将需要知名专家诊治的患者通过纵向的诊间转诊方式预约知名专家诊疗时间。 对，就是内部的层级转诊 啊，对， 先由这个初步的大夫来看看嘛。 因为你要是上紧，您就挂那知名的专家号啊，可能挂不上，对吧？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太需要。 对，那由知名专家诊治过的患者呢，可以根据病情需要由知名专家本人预约复诊，或者下转给团队其他成员进行复诊，形成双向转诊的机制，不光是往上转，对吧？人双方向都在转。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当然了， 接受啊， 哎， 啊、不要说凭什么 给您省钱呢、啊？这是 在这看着看着，我去别人那儿。 您是有别的病了，估计是 不是不是？他主要是您没有那么严重， 哦、 对吧、 哎？ 其他的大夫可以处理得好，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我们再来说说养生专家啊，提到了一句话，人们说啊，误读了这春捂秋冻了。 哦， 进入春分之后， 秋冻不就是春天多穿， 秋天少穿嘛？是这意思，简单理解是这意思哈。进入春分之后呢，各地气温升高，已经有不少的市民穿起了清爽的夏装。 没错， 有很多的换季的行为啊，被长辈制止了。理由是你应该遵循老话，春捂秋冻啊，这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很多人呢把这句话理解为春天要多穿，而秋天要少穿，这样认为呢可以提高自身的身体免疫力。然而养生专家就指出，这是对春捂秋冻的误读。 哎，这春捂秋冻呢指的是在天气变暖和的时候您不要急于换掉棉衣，天气变冷的时候也不要突然穿的过多。 是， 春天是流感多发季节，很多人看天气变暖一下子穿太少就容易感冒， 是吧？ 是吧，高雷？ 就像我这样的、 啊、 就容易感冒、 哎、应该火、啊、你对自己这么横。人们随着我都找不着行了啊！人们应该随着气温的升高啊、嗯、逐渐减少衣物，逐渐的。 对， 特殊群体包括老人、小孩、孕妇和病患呢更需要注意保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顾气温的变化一味着就穿着厚衣服不脱了。 哦， 除了穿衣指南，专家还指出一条这个秘诀啊，春天多梳头少戴帽。 梳头， 多梳头少戴帽啊、哦、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头部呢少捂一些有利于阳气上升，多梳头有利于梳理阳气，利于阳气的生发。 你看看现在我这，哎呦呵，哎呦， 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都愿意戴着很酷的帽子不摘下来一直， 嗯，就因为没洗头嘛， 老捂着不好， 嗯， 还是抓紧有空还是洗洗头吧，这样对您生长头发啊身体都有好处。春天嘛，万物生长。 对对对，我告诉大家，我这一边直着播呢，我一边用指甲盖，我告诉你就整个的用指甲盖从头皮捋过去，哦呦，这舒服， 嗯， 立马我就清醒了，感冒我都好了，嘿。 哎呀，但是头发显得越来越，嗯、 都已经发际线要上升了，是吧？我赶紧糊弄糊弄。 对对对， 没 不是上升的问题，发现要退到那个后脑勺了，感觉。 我的天呀！得嘞，我注意一点吧。 对对对，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诗词的内容啊。您喜爱哪一首古诗？哪首古代的词 是 吧？哎，都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跟我们交流交流吧。 我们接下来就给您写首诗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 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中国诗词大会这个节目有关系， 是 对吧？说一说您特别喜爱的诗词有变化吗？或者说在生活中有哪些体会收获？哎，这诗词再重新理解了、 啊、 是吧？想的不一样了， 没错， 都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一下。 来，空谷幽兰就说了， 哦，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啊拂柳露华浓。 哎呀，您这个眼神不行、啊、 不太行是吧？ 拂槛， 哦，拂槛、嗯、 我天 哪，哎呦天哪， 门槛的坎， 哦，门槛的坎，哦，您看成一柳了呢。您说这眼神， 他有病了， 哎呀， 别介意， 原谅我啊。 若非群玉山头见， 哦， 嗯，会向瑶台月下逢。 哎呦， 写的是谁呢？ 写的当然是杨贵妃呀、 啊。哦，这你知道是吧？ 当然了， 胖胖的这位， 美美的呀， 古人 啊、哦。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在前些日子那个电影《妖猫传》当中再次被提及，而且是很多次在那个电影当中被提及， 是吧？ 哎，一下呢就有很多人，哎呀，确实，你像这个李白啊，为什么叫诗仙、 嗯？ 他写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飘逸。 对 对， 云想衣裳花想容，哎呀，这云都想更美 啊， 更想要他的衣裳，花也想要他的容貌啊。 你想想，人家一比说谁长得漂亮，谁能长过花儿，比花儿还漂亮，那就唯独杨贵妃，真会形容哈、啊。 对，但是这个不同理解啊、 嗯、 就比如说看见云彩就想到她的衣裳、 啊、 看见她花儿就想到她的容貌 容颜， 也有这样说的 啊。 哎，就所以这个诗词它凝练呢恰恰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总体上来说就是说杨贵妃更出凡脱俗一些。 那当然了、 哎、春风拂槛露华浓，哎，就是因为这个写的太美了，故而有一个品牌就用了露华浓这词，就翻译过来最后就用了这个。 对， 我觉得能起到这个品牌名字的人也是很有文学造诣的。 那没错、 嗯、 关键是在中国能够接地气儿，这很难，你知道吗？ 嗯，他还不是那么接地，就你乍一听你不会想到，但是这个那越琢磨越有这种韵味 味道。 哎，对对对对对、啊、这还不是太接地气，这有点高端，在这个文化上、 哦、有一些高级。 露华浓，就露水那种浓郁的那种清纯的美， 形容他们这个质地是吧？ 嗯， 天狼就说了，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哦、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 哎，这增益不能开太大， 那当然了， 容易这个声音不好 就破了。 但是在这个我知道，这个说的这个是一篇这个古文 哦， 先秦散文啊，跟诗词还不一样，但是这可能对他是一种督促。 是是是、 嗯嗯、你看高磊给背的， 你看 照着您这微信给背的多好。 是，眼瞅着一个字不差，我告诉你。 王子健说，我们学校以前有个朗诵大会，我就把这《木兰辞》给背下来了，但是现在真忘了。之前想背这首词，就因为一个原因，长， 所以我能行， 就是能胜出嘛。 哦， 您可以再抓起来，因为您有这基础。 对呀，再来看看波波先生，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哦，您这要上哪儿考试去 啊？这是要考试去了？ 甘肃吧， 考点就在北京啊。镜中菩提给我补了一句 啊，对，就是之前说要在上海入学的， 对对， 考上海交通大学入学考试那位， 是 吧？啊，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啊， 这个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您喜欢的原因，也可以让高磊给您朗诵出来，他声音这么好， 是吧？这么有磁性，尤其是感冒之后，我这泛音没治了， 没治了，感冒还有治，声音没治。好那接下来再给您说说这个有用的信息。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北京废弃电子产品试点上门回收。哎，家里有电器要回收吗？过去是在家门口啊，这个有这个商贩回收废弃电子产品这样的模式，对吧？ 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吗？今后在北京呢，将变成手机一键下单就可以完成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市发改委呢，会同市城市管理委等等啊，共同启动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新型回收体系建设。13家企业作为北京市第一批试点单位入选了，将在生产端、销售端、互联网端、再生资源回收端、环卫端等五大领域全面回收市民的电子电器产品。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清华等名校在京招生规模这事儿啊。本周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了某教育节目的时候透露，今年高招啊，在北京招生计划预计与去年持平。清华15个大类专业，包括艺术类除外哈，今年呢将在北京投放统招计划。那么2017年起呢，清华大学在本科生当中全面推行大类招生，所有本科专业整合为16个大类了。 这个大家要具体关注的话，还是应该上这个相关的网站， 对， 再去看一看啊。比如说能够有记忆的，反复的来研究，是吧？ 看他招生简章呗。 另外呢，交通部门调研取消羊闸环岛，未来呢可能啊改为普通路口。日前呢，北京交通委环堵处、路政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说，朝阳路上的羊闸环岛有可能在考虑啊改成十字路口，目前呢正在进行方案设计。羊闸环岛的拥堵早有市民就抱怨了哈，朝阳路一到早晚高峰的时候，经常从羊闸环岛位置就开始出现堵车。由于环岛呢没有设置交通灯，环岛嘛他就想着不设置， 是 早上呢自北向南，晚上自南向北，公共汽车、私家车、大货车、大客车、电动三轮车等等都交错在一起了，看不到头。目前呢，交通部门也正在进行羊闸环岛的项目研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可以改为普通路口，减少车辆交汇的影响。 嗯，好嘞，那咱们这个时段呢，就先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相询 Jeep 经销商。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居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日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省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光影喜欢直径，北京 SKB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B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或见店内海报。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红颜色的，就是非常拥堵的这样， 就很堵了。 对对对对 啊， 可能会有一些拥堵乱，但整体还是在放假当中嘛，基本上都比较好走。文艺广播也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对， 啊、 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明天呀是星期日，但是呢是我们的工作日，所以呢很多的朋友会上班，但是明天又不限行，肯定会比较堵，所以提醒大家一定早点出门，千万别堵路上迟到了，是吧？ 好，这节目都这样了。 快结束了是吧？让我这么 听着像那个要做最后总结发言。 我突然想起这个 贴心啊， 对，提醒一下大家伙儿 吧。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要提到这个节目《中国诗词大会》，所以呢，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爱的古诗词有哪些啊？ 嗯， 甭管是最爱还是第二了， 是 对吧？哎，你喜欢的古诗词都可以发上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怎么搜呢？哎、 搜索就是有一个小加号，对吧？您点进去，然后里边有一个搜索公众号，直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有可能搜不出来。 不是不是， 还搜一搜， 你说乱了 啊？ 那里边没有搜索公众号，那里边有那个添加朋友， 哦、添加朋友。 对，您搜北京文艺广播，万一搜不出来呢，再点底下搜一搜就可以， 就有了 啊。对、哦，要直接在公众号里搜，那是分分钟就解决的。 哦， 对， 你看看人一丈魔说了 啊， 这古诗词都很美， 都很美， 每一首都各有滋味，哪里有什么最喜欢的一首，都喜欢。都喜欢 啊、哦！你看看， 你看 高磊读的有滋有味的， 是啊， 大家喜欢的古诗词都可以发上来，让高磊给您朗读朗读。 我还是配乐朗诵呢，我告诉你，这可高级了， 真的 啊，真的。我到时候不同的内容，我找不同的配乐， 但是也有就斗鸡走狗过一生这样的诗词 啊。那我找什么音乐啊？ 那你找不同的呗， 上蹿下跳的音乐是吧？来看看胡国强哈，人工智能啊，在这个医学领域已经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了。而且呢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那太厉害了 是吧？ 到那机人 随时都在，我们都在学习进步嘛， 喷喷 能够掌握最新的这个医学动态嘛， 喷喷喷腰噗噗噗 啊，到时候很难的一些问题都会自动的彻底的得到解决了， 可以 啊，高科技嘛。估计您是不是看那头号玩家了呀？想象力丰富。 其实那个早先演那超能陆战队那大白不就是那一个家庭那个医疗机器人吗？ 哦， 现在评估啊，几级伤痛，什么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他不都给你评估吗？自己还发热。 哦， 你看没看过？ 没有。 天， 所以我在 我说你看着我的眼神这么放空呢。厉害厉害厉害厉害。那我们就说说热点消息吧。 好嘞 啊，大家发着喜爱的诗词， 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咱来说说引出话题的这条消息哈。4月4号的晚上呢，经过九场精彩而紧张的诗词大比拼，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迎来了第三季总决赛。而让人激动的是，这一季的总冠军是一位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小哥 啊 啊。那么决赛的第二名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彭敏，第三名四川大学的大学生韩默言啊。那么在与上一季这个亚军彭敏的最终对决当中，哦，这彭敏人家已经上一季就是亚军， 对，很厉害， 那、哦哎、很有经验了 啊。 我们雷小哥雷海为呢，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在董卿还有嘉宾很多嘉宾的这种，以及现场选手的惊叹当中，夺得了本赛季的冠军。 是，他的对手彭敏曾经这样的评价过小雷，他说呢，海为啊，就是《天龙八部》里那种扫地僧 哦， 他。根本其实就不管江湖当中的事儿，但是他一旦出手就会震惊整个江湖。 嗯， 主持人董卿呢还曾赞叹说啊，说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 哦，像主持人说的不像像自己已经读遍了所有书的语气一样。是不是 你说这送给董卿是吧？ 我没说 啊，我是说咱们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都会给回报，对吧？ 是， 不要搞成好像 你都读过了是吧？ 对对对，啊、人就是不是人家可能已经被回报了 啊，像咱们这后学呀就得努力 哦，后学得后知啊， 哎，得加油。像这个雷海为，我们这快递小哥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呢？十几年前啊，雷小哥呢并没有多余的钱买书，为了读诗到书店背下来这些诗词回家默写、哦。 杭州朝晖八区一间不足80平米的三室一厅啊，这要分成三室一厅，就是他住的地方。哎，一个铺位700块钱，空闲的时候呢，靠的是铺位上用，靠在铺位上用手机来背诗。从哪儿来呢？是咱们主持人香露的老乡， 哦， 湖南邵阳市邵阳人。 哦， 哎，他是洞口县，37岁，那跟我和香露也边大， 差不多的， 嗯， 啊。 如今呢，是杭州某外卖平台的一名外卖小哥。雷海威对诗词的兴趣早在小学一年级就有了，这要跟各位父母说一声，这确实是家长帮忙培养的这种兴趣。 是 小时候呢，父亲会把古诗词写出来贴在厨房的墙上教他念， 嘿， 说那个时候父亲啊，希望我成为有文化涵养的人吧，要将山川湖海藏于心中， 嗯， 这句话说的就特别有诗意， 是 对吧，山川湖海 藏于心中嘛， 对，多好。高磊，你心中藏的是什么？ 藏的是五花肉。 哎，好，谢谢。 宫保鸡丁， 民以食为天，也不能算错吧， 嗯， 是吧？ 嗯嗯嗯。 然后呢，雷小哥说，为了这个之后啊，他是前后上过两所初中、两所高中、两所中专，因为总是频繁的转学， 是 学业当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阴差阳错就失掉了考上大学的机会。 哎呦，可惜了。 其实现在这个岁数也可以吧，如果要 可以，没问题， 对吧？嗯。2004年呢，他到了上海一家礼品公司打工做销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叫做《诗词写作必读》的书，哎，他买了下来，自学了诗词格律的道道，一下子对诗词的兴趣，人家说了，上了好几个档次。 哇， 哦！因为你看热闹和看门道不是一回事。 嗯， 对， 对 吧？ 啊， 对，他懂得格律了，平平仄仄，仄仄平。 关键他热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 嗯。 那每个星期都会去书店看书，专挑诗词的书籍。他说，因为这方面书籍太多了，虽然很喜欢，也不能都买下来呀。 啊， 实在是这个各方面都有限，所以就在书店里背。愣是把它背下来，回家再默。如果有一两个字忘了呢，下次去书店再对一遍。 我告诉大家， 特别感动。 那一年小雷才23岁，真的是一个最容易贪玩的年纪。你说说，23岁的时候谁不在外面玩，对吧？但是雷海为基本上就是在读诗背诗当中度过的那一年。 对。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背完一首诗啊，都会把诗歌写在纸上，诗题啊写在纸上。至今呢，已经有1070多首了。那么最开始的那张纸呢，已经是旧的发黄了，他到现在还保存的完好。2015年开始，雷海为呢，在做起了这个驻店的外卖小哥，大部分时间呢，他都在店里待着，身上总是带着一本《唐诗300首》。那么17年开始，雷海为就成了外卖平台的一名兼职外卖员。 中国诗词大会播出以来呢，雷海为老家的乡亲朋友们陆续都看到了，并在微信群里把他的节目都转了出来，对吧？ 嗯， 是父老乡亲肯定都觉得脸上有光啊， 是啊， 对不对？为家乡争光添彩。 嗯， 那么给雷海为点赞的同时，雷海为自己还不习惯对这种关注的回应哈，只好官方的说了一句，谢谢父老乡亲的关心支持。 是， 现在呢，雷小哥已经回到杭州，送着外卖，背着诗。你忽然觉得这种生活很浪漫，就是诗与远， 很恬淡， 对，就是很辛苦吧，但是辛苦当中有滋有味，送着外卖， 嗯， 背着诗， 嗯，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说最多呢，可能别人觉得我取得了成绩，有种惊讶吧，知道我喜欢诗词，没想到我还能有点造诣。在雷海为的计划当中呢，他将在今后自己10多年的之后打工生涯得画上句号。 哦， 他说我觉得在外面打工打一辈子也是不可能的， 对， 还是必须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至于什么打算呢，他说还没有考虑成熟，可能是回老家做养殖创业吧，他说顺其自然吧。 你说这么一个年轻人心态真的是很好， 因为一个是诗歌呀训练了一种豁达的心态， 嗯， 还有其实诗歌可以提高人的审美的情操， 对， 对美育的教育，知道什么是好的，知道什么时候是需要等的，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就会完全不同， 就会被诗歌所磨练出来。 对对，说实话，我看完了雷小哥的经历，就是最想，就是最直接的蹦出了一句诗，就叫做"平生我自知"。 哎， 《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 嗯 啊，被这个刘备三顾茅庐，第三次到茅庐，他睡醒午觉，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觉得雷小哥就是一个平生我自知，他对生命、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冷静的。而又充满了，就是冷静温柔而又充满了力量的想法。 对对对，嗯，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尤其是要说给年轻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一个 很好的了解，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学习的不够。 对， 其实这个过程不就是雷小哥学习的过程？ 往往看到很多年轻人是有一股闯劲儿，但是是一猛的往前冲， 生闯，对对 对, 对， 往前冲，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好像有点没有方向，无头苍蝇一样。但是其实你多看看书，多读读诗，再感受一下你身边的生活和工作，你会真真正正放慢脚步。 对。等待着大家来分享你喜爱的古诗词，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让高磊给您念出来吧。 窗前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爱，只有路灯它笑 说来就来了， 对 啊，伴着这首特别著名的《但愿人长久》，这歌是叫这个， 是 啊，这不就是《水调歌头》吗？ 就里边的词， 几时有 啊？ 对对，据说词以前就是唱出来的 啊，带着音律的， 是吧？对，有韵律 啊。 小五说：“哎，咱之前是不是读了一位叫老五的朋友？ 有一个， 现在有小五也来了。”小五说：“我和夫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今天我们俩都值班，很幸运的赶在了一起。”这说的我心里有一种暖而小酸的感觉， 是 吧？就是您都辛苦了，但是能在一起值班又觉得很幸运。哎呀，向您致敬， 向您致敬， 非常感谢。小五说：“作为一个理科生，对诗歌真是挠头，就喜欢那句古文：‘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征赋之。’” 嗯， 说的是谁？ 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没有想这事儿，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了另外两个人 啊、哦，谁呀、啊？ 也是一对夫妻。对不起，我打岔了。 打岔了、啊， 打岔了，打岔了。他们呢是哈尔滨的一对这个铁路工作人员， 哦、 是机务人员，就是这个乘务人员，坐火车从哈尔滨一直要开到三亚。 嗯， 他们夫妻俩是两班倒、哦，他们每一次只能在三亚的火车行进过程当中相遇八分钟。 嗯、 哎，八分钟还是八十秒，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很短的一瞬间。每一次夫妻两个人都 是 在两个火车上面对面。然后呢，等到有相遇的时候，她的老公会写下一首诗送给她。 这样的爱情真的是值得 特别浪漫， 所以我觉得古人的话当中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是啊， 距离的遥远不是真的遥远，心的遥远可能更可怕啊。向小五夫妻致敬。刚才说的喜怒不形于色，其实写的是刘备。 哦、 啊、刘备就是史记，不是史记，就是说这史书上对刘备的这么一个描写。 嗯， 小五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人是吗？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那你跟高磊交交倍儿豪 是吧？ 嗯， 那吃起来那吃起来 对，吃您一顿 可豪 气了，一年的饭钱， 我告诉你， 一步到位全给您知道。 我点餐，我吃饭有一风格，我从来不看菜单，我点一本儿。 我、哦、天，来一本儿啊！ 对呀、 啊。万波说：“两位主持人，看看这首五绝是谁写的？‘所寒雪怨深，碧月冷墨白，青青白波入，思家泪两腮。’”啊、哦，就是想家了。 嗯， 题目叫《满身寒》，那当然是这个，你听着像您自己写的。 我也感觉是、嗯、自己有感而发嘛。 是吧？ 但是类似这种思念家乡的有首词，就是李煜叫罗衾不耐五更寒。 哦， 就非常薄的这样的被子呀，五更的那种寒天是扛不过的， 扛不住的。 对，其实他也是家国两消失嘛，就是都没有了，就被这个李后主嘛，就被这个， 所以心里凉凉的啊。 那他肯定凉啊，他比您这想家可能还要凉一下。 是是是， 就基本上是国破家消失的感觉啊。 那太惨了。来，这儿还有，哎，让你念诗的呢。范思哲磨草儿就说了，说为什么高磊能念出来呢？王一念的也好听啊，对吧？今儿高磊这嗓子，我告诉你，感冒他有点浑浊。这个王毅的声音更加的清晰明亮。 哎，这首诗我真可以念，因为我有生活啊， 是吧？那我们就来一段配乐诗朗诵。 配这么现代的音乐朗诵这个， 没有。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他说啊，最爱这首歌。也这 对，这为什么？哎呀，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在和平年代生活啊， 他怎么会喜欢 这 首 诗啊？ 因为这首啊是我3岁的时候妈妈教会我的， 哦， 从小背，所以记得特别的瓷实。 现在家里每天好好好再来四碗， 估计咱妈爱喝两口吧。 征战，这估计是跟家里可能跟仪仗魔斗争的最后一、 哦、 我为什么说这首诗有生活呢？因为我买过夜光杯。 哦， 哎，我在这儿要跟大家说，这个夜光杯啊， 啊， 不等于夜明杯。 那当然了，它不会夜里发光的。 哎，我原来不这么想， 哦， 买到之前不这么想。夜光杯是墨玉，因为其玉的颜色像夜色光芒，夜间的那种光亮一样，所以叫夜光。我以为都是夜明杯呢， 就跟夜明珠似的，是吧？ 夜明珠反正我也没见过，但是这买杯子就是这还是在那哪儿买的呢？酒泉， 哦， 夜光杯厂，真的去的专门去的甘肃那边， 是专门找的出处哈。 嗯，对，反正当时也没有葡萄酒，实在不行就喝了杯可乐。 嗨，假装似的，是吧？ 哎呀，就自我这葡萄美酒夜光杯嘛，赶紧找葡萄酒也来不及了， 自我陶醉了一下，是吧？ 买了个可乐就赶紧喝了口。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啊，我们跟您说的话题内容是 您爱的古诗词。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大家说着爱的古诗词，我们给您来说说最近的一些演出的资讯。 好嘞 啊， 先来还得说说仁义加文艺春风得意诵读与观剧花开为你，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的生日季活动已经是火热开启了。那么今年活动主打的是话剧风，喜爱话剧和声音表演的朋友们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嗯，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呢，文艺广播将和广大听众充分互动，开展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活动。听众不仅能在我们出发吧诵读小站四点有戏演绎群英会栏目当中欣赏到主持人演绎的仁义经典片段的剧目啊，还能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欣赏到仁义原剧的精彩选段。最重要的是呢，您可以通过网络参与互动，亲自过上一把话剧瘾。 嗯，是 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生日季菜单当中，您可以看到6段仁义经典话剧选段及经典台词。 哎， 您也可以任选其中的一段啊，通过声音演绎录制一段音频，时长呢只要不超过2分钟就可以。随音频附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一个邮箱。诵读小站的全拼，诵读小站的全拼 @163.com 发送到这个电子邮箱就可以。 对对对，那我们呢将从发送来的音频当中啊，选取最具特色的20位幸运的听众，作为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在4月底到话剧迷心目当中的圣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为大家呢一起来庆生日看话剧。北京文艺广播24周岁的生日，也是广大文艺广播听众的节日。生日有祝福，节日送好礼，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咱快快行动起来吧。 接下来说一下纪念碑交响朗诵会将于今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啊。那参加本场纪念碑交响朗诵会的演员有方明、张秋歌、薛飞还有吴京安等等。那么其中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少年中国说、谭嗣同与七叔、多余的话、可爱的中国等等这样著名的篇目。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话剧《皇城根下》正在北京菊隐剧场上演。这部剧呢，讲述了老李头一家祖孙三代对于传统手工艺传承的故事。提及吹糖人，我们发现呢，这似乎离我们现今的生活越来越远，仿佛是上一个时代所存在的东西。那么本剧的亮点之一，其实就是该剧所提到的吹糖人、豆汁、吆喝等等这些作为老北京传统的文化。我们通过剧中祖孙三代对其差别的态度，让看过该剧的人真正明白保护这些传统文化的根本意义。 再来关注苏州芭蕾舞团民族芭蕾舞剧《唐寅》将于本月21到2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舞台。在《唐寅》的创作上呢，戏剧矛盾的构成并非仅来自于显而易见的外化冲突，而是在《唐寅》起起落落的人生境遇和功名与自由的两难抉择当中挖掘剖析人性的复杂，以自我挣扎和人与社会的多重矛盾构建出独辟蹊径的戏剧冲突。唐寅就是大家叫的唐伯虎嘛， 对， 江南第一才子， 是、 啊、主要还是很风流 啊， 对吧？不见武陵豪杰墓啊，无花无酒锄作田。 嘿，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励志电影《创青春》系列励志电影之《达拉的青春》昨天正式全网上线了。这部影片呢由真人真事改编，通过了美女研究生毕业之后返乡创业的励志故事，在鼓励青年创业的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给予这一群体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即日起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一层大厅展出的岁月夏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共带来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珍藏的243件套文物，这也是这批珍贵文物首次来京亮相。 嗯，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印象深刻的古诗词。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低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说我觉得呀，其实这个彭敏没得到冠军，可不是输给了雷海为， 为什么呀？ 而是输给了自己呀。 哦，为什么呀？ 他可能太想拿这个冠军了，就像打乒乓球，想的太多就会分心，然后就会犯错。雷海为的五分里倒有三分像是彭敏赞助的， 好像我看那个报道了，说当时啊他太着急了，有一些题目并没有想清楚，就直接作答了。 是是是、所以也得有点这个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台的这种气势。 所以说小雷的这个修为可能更高一筹， 不是，是他更放松。 哎，对， 这个大家如果参加各种比赛考试，可能都有这种机会，比如陪着考试的通常都考上了 啊。 就艺术类面试，老是听说这故事， 真正想去考的被刷下来 了。对，太想要反而是不行了、 对， 对吧？ 这也跟那题目一样。 我觉得您分析的挺有道理的、啊，这个咱从中可以获得一些人生的感悟嘛，是吧？ 是是是， 嗯， 哎，小荣蚊子还说，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酒泉那儿附近有卖那个夜光杯的。 有、 我上次去甘肃也买了俩，可能是假的吧，晚上没有光，倒入适量的葡萄酒也没有光。 哎、不不不不，再说一遍，夜光杯不是夜明杯、它是墨玉，所以呢它就是像夜里的光线的感觉，故曰夜光，这也是古人风雅的一面。 是，并不是说像夜明珠似的还闪闪发光。 不是，你见过夜明珠没有？ 没有，影视剧里边不经常演吗？就抢来抢 去，不就是一大灯泡吗？ 啊，对对对，你知道， 好像没有那么个， 没有那么个东西。 对对对，我反也可能是咱们限制了咱们的想象吧，就是没什么见识。醉猫说小时候背过一首诗，到现在印象特别深。高磊是不是能够念一下呀？ 哪一首啊？ 这一首《危楼》 哦。 哦，你就瞅我这念吧。 我来看， 大一点， 一看， 太大了，找不着了。 我天！ 啊，这儿这儿 啊、 嗯， 咦？要不然我先念个别的。 危楼高百尺，这儿呢？ 哦，来看看啊、 发不少，这儿呢，来吧。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多有意境，配乐垫的有点不合适。 人家那个多有意境是表扬李白这首诗，到你嘴里听着语气就像好像自己朗诵的特别好似的， 是吧？又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好吗？有一个流行的词语叫什么 啊？ 并没有，并没有。就是说这李白的想象力嘛，就是危，就是危楼就比高楼还要高到相当的程度吧。 是是， 你看着都觉得悬得慌，叫危楼啊，那都太高了。比中国尊得高吧？ 肯定高。 对，所以它就多高呢？手可摘星辰。 哦， 因为百尺你也不知道多高啊。 不知道， 一说都能伸手摘星星。哎呦，那 那得多高了？ 那么高可也不叫威呀、怎么叫威呢？就是我都不敢大声说话 啊、 一大声说话吓天上人， 这 一跳，哎，玉皇大帝坐一屁墩儿， 好嘛。趁你这事， 天下大乱，我这有点解读过分了。 对对对，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哎，我发现 恐惊天上人， 今天好多的朋友都喜欢李白的诗，是不是？ 哎，这说明心胸豁达，或者说需要心胸豁达。 来看看啊，这是什么诗呀？万波说：“一寸枯草一寸心，风雪习习难断筋，老鸦远远嘎嘎叫，深深雪印肩上心。” 这不能是古人的诗， 这是你自己临时写的吧？这是， 也不能说完全是，就是因为古人写诗他很少这样重复 哦， 就心出现两遍吧。 对 对，很少 很少有这样的叠字或叠词出现， 叠字会出现，就是说我上一句用了这个，如果不是完整的对仗，说一寸就是一寸这种的，它实词是很少这么样重复的， 是的， 连发音都会规避一些， 对吧？ 这还有雪莲说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你说人这描写， 就完了，就完了，就完了， 真是就是让人一下就能想到， 对对对， 姑苏城外的那个寒山寺那个情景，那个想那个状况， 声音都有了， 对对对。好，还有石头呢，人家一丈魔说 什么叫石头啊？ 夜明珠真是就有，是一种叫萤石的石头， 哦、就是对它会亮 是，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告诉大家，其实不算宝石，因为它硬度不够，也不是特别罕见哈。其实都有， 行， 那您送我一个 啊。萤石是哪儿都有，送石，去挖吧，上你们家挖吧，就能挖出来。 我的天，那得挖多少次，多深呀、啊？ 这个张静说：“大帅呢？大帅呢？我让大帅读一读， 读什么呀？” 大帅不在 啊、 大帅他让大帅读的就是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 哎呦，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哇、 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这是你跟大帅表白呢吧？ 对呀，你这是相思之情难以抑郁了。 借用李白的这首难以抑郁， 就是克制自己的不能了，已经不能克制自己了，必须得说出来了。 这也 是 这应该是李白的。 哦，是吗？ 对对对 对 、借古诗词向大帅表白。 秋风词嘛、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嗯， 哎呀， 您这份情也是白了白搭，估计他还没起呢。 对，大帅嘛，反正是这样的，这个钝感力比较强的人。我们这钝感力最强的是高磊， 是吧？ 哎 啊， 给两下也没事，也不知道。 对，来看看苏童。 是倒气，我的妈呀， 我被你气的、春雾细雨百艳香，繁花欲绽锦无疆，遥望四海广无垠，回眸天际现扶桑。你看这动作，回身一看， 哎，坐游轮去日本了。 好嘛，那还用坐游轮这么劲儿，真是自己游过去 啊。你给支点好招成不成啊？ 锻炼身体嘛，防止感冒啊，你说是不是？ 哦、这真的是，这是苏童自己写的呢，还是 我觉得像是 你这肯定春雾细雨百艳香，繁花欲绽锦无疆，这是说在慢慢的，就是要出门嘛， 要出去了， 出来看到， 对对对， 遥望四海广无垠，这就上船了，回眸天际现扶桑，福海写作了，嗯，是还是说飘在海，我也不知道啊， 估计是自己的一首诗，因为我们春节前的能人也多，对吧？ 嗯， 诗人也不少。啊 这位说，对对对，我也想让大帅读，大帅没来，就让高磊读， 嗯， 读快读 什么呀？我天呀， 这都是，这是陆游和那个他表妹写的， 那也是 一应一和的啊。 那我这读了不合适了，这我抢 钗头凤 啊，你来吧，你来吧。 今天干嘛呢？你在这儿？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就是他心情不好嘛。 嗯 啊，好，我们念念得了。这刚才还一位朋友就发了仨字，我们俩就念半天，只发了三个字，叫《出师表》。 好嘛，那多长啊？算了吧。 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嗯， 好，念个结语得了。 好嘞，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喜爱的古诗词。 好好好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吧，啊，来说说清明小长假，中国科技馆推出十多项科技体验活动。其实这个小长假虽然最后一天了，今天也不妨去逛一逛。 对，今天好啊， 嗯， 对吧？像科技辅导、实验表演、科普讲座，中国科技馆在清明小长假推出了十多项特色各异的科技教育活动，也吸引了众多青少年朋友参观体验。 活动现场呢，镜子世界人气特别高 哦。 哎，你要往这个镜组展示里走，体会不同镜子组合带来的不同视觉体验，同时通过动手动脑深入感受镜子在各个领域中的奇妙作用。对，反正这屋里要是镜子特多，你有时候看特玄幻。 是， 照照两，比如这两个镜子对着照 啊， 你站在中间，你就觉得两边都是无限延伸到无限的空间。 对， 没头。 我就其实， 但是它可能最终会形成一个曲面相接啊。 很怕这种屋子里有很多镜子的房间，看恐怖片。 你是怕把你照出来吧？ 照妖镜是吗？尤其是里边还有哈哈镜，好吗？ 哦，那哈哈镜能变瘦？ 我怎么看那都是变胖的？ 你看那不是哈镜，你当错，那就是普通镜的，你别当成哈镜看，知道吗？ 而且呢，告诉大家哈，这个中国科技馆还有新的设备，这就是 8K 球幕。这 8K 球幕 怎么回事呢？ 哎，怎么回事呢？这个放映系统啊，在银幕上可以投射出8800万个像素点，分辨率是超过了高清电视的25倍，4K 电视的6倍，投影画质可以超过70毫米，15片孔胶片电影机，观看真实感、震撼感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在活动期间呢，中国科技馆将播放影片《时间旅行》，我们都是小星星，带领观众啊领略 8K 球幕的魅力。 哎呀， 观众可以通过中国科技馆的官网、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对对对、感觉一定要去一趟的这种吸引力， 哎， 是吧？ 确实没看过， 先进的， 嗯， 对，就是 8K 比那多少 D 强多了。我特别受不了那个有那 4D 电影院，那里边刮风就冲你，啊呜，使劲真吹呀、 对呀、还有雨点呢。 我看完那《血战钢锯岭》，我脸都快开裂了，你知道吗？ 我看了一个，就是 整坐在风筒前面，我 好像是《大圣西游》还是什么什么，反正也是 4D， 看完我都快晕了。 对对对对， 嗯， 这血压不好的朋友别去 啊。 再来说清明寒食节品京味飘香，这个陶然亭公园的事儿。 是 非遗的风筝，清明的诗，青色的团子，头顶的缸啊。陶然亭公园里有一片寒食节日的盛景。 那这同品寒食踏青寻春，2018年清明寒食节文化活动在陶然亭公园举办了。活动上呢，不仅有2018清明陶然诗会，还有京味民俗表演、非遗展示和寒食13绝。那么其中老北京的风筝是尤其有人缘啊。 对呀、面塑啊、药箱制作技艺、彩蛋绘制、金饰风筝、北京皮影戏等等众多的西城区非遗手工技艺都亮相陶然亭湖畔。人家这个金饰风筝传承人王赤峰的展台，之前就被老北京围住了。这黑锅底多少钱一个？哟，这位爷是玩主，知道叫黑锅底。这就知音懂的还这么叫呢、等等啊，还有舞狮子、顶坛子、变戏法等等这些非遗的表演，特别有节日的气氛。你就得营造出这种氛围来之后， 没错没错， 大家才能哦，这个节日是这样，才会爱上它。小朋友才会了解。此外呢，护国寺小吃、月盛斋、南来顺、三元、梅园等老字号呢，都拿来了各自最拿手的特色寒食小吃。护国寺的老师傅还现场手把手的教市民制作寒食13绝， 真厉害了， 这够绝的哈。 是是是，您教完了以后我直接品尝就行。我就是一吃货， 我也觉出来了。 说的这个风筝，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过风筝的传承人。非遗的这个传承人，这位老先生，他当时就跟我们说，大风筑大家都见过，对吧？100多米长，对吧？大蜈蚣、 那也没见过啊，真棒 啊！看着放着挺过瘾。但是你知道最小的风筝有多小吗？最小的风筝，指甲盖这么大，就大拇哥这指甲盖就这么点儿。 哦，是啊。 但是人家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什么都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都能放飞起来， 拴在手指头上自己扑棱棱棱棱棱 啊。那倒不弄拴手指头上吧，反正正常飞吧。 哦，这么小还能飞？ 也能飞， 就是说它整个结构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工艺之精湛。 我们家有一个手巴掌这么大的这个风筝。 手巴掌也不小，也不大了， 也不小。我的妈呀，那您还要多小？但我没舍得放，我就反正摆在那儿看着特稀罕、 当个工艺品了。 哪儿去了呢？我回去再找找。 好嘛，再来看看这 80.2% 的受访者喜欢自助游。那么春天呢，正是外出踏青游玩的好时节了。近年来呢，人们旅游的方式越来越多样，自助游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所谓自助游，就是吃住行游购娱，所有事儿全由咱们出去玩的人自己安排。 对， 为什么呢？ 调查哈。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这么一个调查，80.2%的受访者喜欢自助游，自驾的占74.4%啊。那么63.3%的受访者认为自助游都根据自己情况能调整行程啊。 哦，对呀、 对吧？伸缩性大。62.3%的受访者觉得呢，自助游那玩的更尽兴。 是， 那么对于自助游需要注意的问题，61.6%的受访者建议充分查阅资料，做好攻略。对。我这做在别的频道做旅游节目，专门有一期每次都聊大家 不完美的旅行，那十有八九都是太自信。做什么攻略呀？ 出去玩儿， 英语没问题，日语没问题，我到那儿去 带着钱不就完了？ 语言是没问题 啊， 看不懂地图。 我的天呀！ 对，所以你还是得再自信，也要有限度。另外呢，61.2%的受访者认为最好结伴出行。 对对对，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 嗯， 容易出事儿。 对， 是吧？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古诗词。 对，您爱的古诗词。刚才那位写这个回眸见扶桑的朋友，见扶桑的朋友，他说这就是自己写的。 哦，就是自己写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哦， 人单有一个传统的解释嘛，就是扶桑就是太阳，就是升起太阳的地方。 哦， 哎，他日出的地方。 是是是， 太阳老家吧，这咱说说太俗啊，这个有点不规范了，哎，就叫扶桑， 就是 写最后这句，我觉得写的最好。回眸天际见扶桑，真的 没错，是就有意境，是吧？ 哎，是这个意思。 来。恋君一生说了，帅哥早上好啊。 哦，您起来了。 我最喜欢的古诗词是喜春夜喜雨。 哦，有有有，杜甫的。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是润物细无声啊。 这么好的诗就让您朗诵成当了个当了。 这个闺女的名字辈分啊，曲家名曲其中的雨，它是四月夜里的生日，佳雨即为好雨。 妙， 哎，闺女呢就喜欢播音主持，梦想就是做传媒人呐。 加油加油， 在她即将生日之际，请给她一些鼓励吧。 祝愿佳雨同学，啊，早日梦想成真。 对， 成传媒人，更成为传媒大学的人。 是 啊，学学播音主持，成为我们的同事。啊，有朝一日一起主持节目。 好嘞。 让你高磊大的带带你， 什么时候我就成大的了？我不是哥哥吗？ 人家佳雨还上学呢，你这合适吗？ 我就自我陶醉一下呗。 嗯， 哎呀，来看看 Sky 就说了，皎皎明月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突然脑子里就蹦出了这句诗。 嗯，那就是因为你非常非常喜爱。 是， 对 啊， 但是大白天的。就想到这个事， 估计昨天夜里没睡好呗，自己出去玩去了，这白天回来补觉了呗，这姑娘。 哇，呵呵，这是姑娘吗？ 是是是， 瞅准了， 看见了看见了， 女孩， 女孩，你知道 喜欢这首诗 啊？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曹丕的，可以呀、啊， 可以哈， 对对对，燕照壮士的气概，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故献何良？ 你看人家这头像啊！ 哎呦，就是想找对象吧？ 长得跟嘬啰似的，戴了一眼罩。 这好像是这个漫画里边的形象 哦， 动漫里的形象 哦。 再来看看大伙儿的，这还很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不过对现在年轻人，肯定是最后两句话比较 对， 有明确的体现 是。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啊！就是说，发际线靠就是头发掉得太厉害， 是吧？ 对，但人家已经是岁数太大了，现在年轻人有点不注意休息，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问题。 是，少白头，没头发，这都是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 脱发 哦，脱发 没头发可是。科学， 你看那，你看那后边，他们经常就是后脑勺一个洞。 他们 啊， 你呢？ 我也快了， 大家都注意休息，注意健康饮食，别多喝酒，别吃太油腻的，注意适当的锻炼。 对对对，哎呀，再来看看喵说了，《如梦令》 哦，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哎，李清照， 嗯 嗯，不错不错， 写的词啊， 对对对对， 挺好挺好。 婉约派嘛， 对， 他就是这特别适合那天晚上下雨刮风，第二天就是这种感觉， 那个、 对对对，绿肥红瘦，就绿的多，红的少，都被打掉了嘛。 是是是，女孩一般都爱喜欢李清照的词是吧？喜欢的多一点。 刚才那还喜欢曹丕的那个。夜未央呢， 呵，这是俩风格呀。 有，这不还有一种幸福叫简单，也是女士 啊 喜欢的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这是最近怎 么落了一句啊，您这个 啊， 对吧， 这背还背了很久呢，说喜欢这首诗。 这不是诗，这是一个原曲当中的小令。 哦，这么一小段。 对对对对对，这但是这马致远的嘛，《天净沙·秋思》，中间落了一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就听着更是一番凄凉景象。 嘿，那你就不能换个角度，"夕阳西下"，对吧？咱们对酒当歌呀。 啊，刚下班就喝呀？您这个 是啊，反正下了班了。 刚才有位朋友也说了，确实是这种气概 啊，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好， 就是要这个劲儿， 这是要败家呀？ 怎么能听出来呢？ 啊，我怎么感觉就像败家呢？差不多了，这就。 哎呀，可以让他念，我来帮您解读。我觉得让他解读很有危险啊， 这家就撑不下去了。就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最后呢，关注一条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熬夜不好，熬夜不好，可是外国有个研究说，这个夜猫子有可能是更具创造性的所谓思想家。 哦， 嗯，科学家目前尚不能对夜间活跃人群，俗称夜猫子，更具创造性的原因做出充分的解释。不过他们表示，这也许是他们适应了非传统生活方式的缘故。 嗯， 夜里边清静呗，这意大利的一个研究显示的。 是是是 啊。 那么领导这项研究的意大利科学家这个教授表示啊，身处一个偏离日常习惯的环境， 嗯， 夜间活跃型人群通常是处于这种环境，可能就会刺激一种非传统的情绪的发展，以及一种发现替换性和创造性解决方式能力的发展。 对，但是这种研究只说明他能擅长创造，并没有说明他能长命百岁，或者你金， 那当然了， 个人并不金造，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你偶尔创造一下那可以，你不能天天这么造。 哎，对对对， 天天这么创造就真造出点事儿来了， 那就糟践自己了。 对， 所以大家应当是量力而行啊。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咱再看看大家伙儿，看看还有什么 很多互动啊。 古诗词 有， 摸草儿说还有一首特喜欢的诗。 哦，美人卷珠帘，身作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啊！ 你心里肯定知道， 这是方世玉他爸一给他妈朗诵，他妈就特别幸福。 哦， 美人卷珠帘，这还有一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哎， 这还是让大家要珍惜和平。 是， 嗯， 这看来大家伙喜欢的这个诗种类。啊， 对， 风格各不相同， 主要是说明大家可能才起这互动，突噜突噜突噜突噜，这会儿突然就上来了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吧？各位，文体起舞，不要老在这赖床了。尽管有人说赖床是对节日的基本尊重吧， 虽然说今天是休息的最后一天，咱也要收拾心情，明天可就要上班了。我有点儿， 对对，起哄下秧子的特色， 因为明天我休息。 哎，希望大家呢都能身体健康，明天都能工作顺利。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嗯，出门都注意保暖呀。啊，接下来是娱乐七十二变。 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青椒油